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有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机会， 好，翻嚟第二节要去段片先，麻烦出边。 翻啊！离场抗议，长毛留低，为乜啊？ 请支持通过普选方案。 2017一定要得， 一定要得， 老婆都要得， 一定要得，一定要得， 哎，晒气！ 我诚心希望有关议员唔好采取消极嘅态度。 阿林郑寻日一开波再叫泛民，要向仍然有筛选嘅政改 say yes。 方案容许小圈子操控提名程序，藉此操控选举结果，使香港人沦为投票工具。既然政府一意孤行，我哋会离场抗议。 23个泛民议员离 开。点解我会特登讲呢段片呢？因为即係唔好彩啦，係咪？又好好彩又唔好彩啦，即係我哋节目叫守尾门啦，因为佢礼拜三。 唔好彩。 礼拜四节目就可以即刻讲嘛，系咪？即系如果今日礼拜一讲上个礼拜三公布嘅嘢咧，就好似慢少少啦。但我就好似冇听过人哋咧去解释翻，又或者解读翻，喂，嗰日究竟发生咗啲咩事？嗱，首先咧，嗰日公布政改方案出炉咧，其实有两个人冇喺现场嘅，即系泛民里边，一个人叫黄毓民，一个人叫梁继昌。咁啊，毓民就当然佢系话杯葛呢个会议啦。咁但系事实上老老实实，即系咪杯葛，或者佢系咪真系 orchestrate 佢自己唔喺度咧？就后话系嘛，即系我唔会针对呢个人嘅，系咪？但系梁继昌就好可疑啦，系嘛？即系当然就系话好多人买佢，就系话诶呢个墙头草系嘛，餐餐咧啲鬼都有佢份嘅，捉都去捉呢个人嘅。咁咧，姑勿论佢系真系杯葛会议唔喺现场，定还是唔知佢咩原因唔喺现场咧？呢、這个都唔紧要。汤家华就得人惊啦。佢竟然可以喺現場嚇泛民有行動，杯葛呢個會議，走咗出去嘅時候，佢竟然唔願意參加抗爭運動，而喺個現場入邊，好啦，原來仲有一個人咧，就同佢咧就一樣嘅，就係泛民行出去嘅時候咧，仲喺現場嘅，嗰就長毛，因為點解咧？咁啊，當然係啊，即係長毛要搞事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我真係好想研究阿江，即係湯家驊嘅身影。嗱，當然好簡單，湯家驊就覺得嗰票已經過咗去對面啦，係咪？ 唔係，我哋覺得啫，湯家驊唔覺得嘅。 系咪啊？你真系肯定？ 唔系，系咁，我哋觉得汤家华会投资持票啫。汤家华今日都话，如果系八三一框架去反对噶嘛？ 啊，我啊想知，系啦，我啊想知喺传媒人嘅心态系点啊？即系你觉得佢系会好坚持自己？嗱，唔系，我想问第一个问题系点解你觉得佢喺现场先？ 咁我就对人不对事啦，呢单嘢 系嘛？ 咁佢嗰票要俾政府，要俾阿爷都明显噶啦。其实啦，嗱， 系咩？但系佢仲讲话 唔系，大家嗱有冇大家睇完呢个政改？有大家有睇政改方案嘅？我相信都 有啊。 其实今次嘅政改方案咧，系食咗汤家华嘅提议嘅。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啫？ 即系入闸宽松嘛？ 唔系。汤家华嗰阵时咧，佢最初就嗱，你大家如果翻转头先，汤家华咧，佢提出嗰个佢自己，佢系第一，汤家华第一个人咧，泛民里边 系 第一个提出政改方案嘅，佢自己有方案嘅，佢方案嗰阵时 呢个我知， 就系有一个叫复序排选啊嘛，即系话咧，你点样入闸唔紧要，点样出闸都唔紧要，投票嗰阵时咧，每一个选民。multiple choice 咁样， 即系佢有一个所谓叫信任票。 你唔系你要顺序啊，譬如你有五个候选人， 一二三四五咁样 你要有候选人，譬如你有五个候选人啦，譬如 Raymond， 候选人一 ，Donna， 候选人二，花生就系候选人三，你就依家你哋三个入边咧，选民咧就要排一二三，譬如我要排 Donna 第一，花生第二 ，Raymond 第三，跟住我咧就中意阿 Raymond 你，我就 Raymond 第一 ，Donna 第二，花生第三，要咁样排嘅。要排晒，如果唔系你系废票，你冇得唔排晒佢咯。咁咧就好似其实呢个方法咧就好似港区人大选举咁样，就咧最多票边个攞都系争取咗第一最多嘅 全票咁， 全票制 啊嘛。 我唔记得咗系咪阿汤家华哥系咪全票制啦？但佢呢个咩排次序法嘅话咧，其实就系参考就系、是、抄咗或者参考咗咧港区人大个选举。咁咧结果选举结果会系点样样咧？就系、是。 边个系第最多人揀去排第一嗰个呢，咁佢就当选㗎啦。咁、样呢个嘅。咁呢个呢其实呢第一就唔需要解决个门槛问题啦。即係你入闸嗰个问题啦。 即係个个都可以 避咗啦。係啦。咁呢有个选举啦。咁呢同埋唔会流选。北京 最多嘅， 唔系北京咧就最唔想就见到流选，所以点解最后咧白票守尾门系唔可以政府唔拎出嚟咧？因为白票守尾门你会有流选嘛，北京系唔容许流选嘅，因为呢样嘢退太高，因为流选完之后咧嗰个风险太高，那个动荡太紧要。 系啊，真系玩手白票。 今次政府呢个政改方案其实系提出咗一样嘢嘅，就系喺你入闸之后，你最少120票入闸啦，最多可以攞到240票嘛，即系话咧最多可以有10 个。 最少都有 5个 嘛，咁样啦，咁样嘅。点样出闸呢？嗰千人点样投票呢？佢系投呢一个叫做两或者三，佢可以最多两，最少两个，最多三个嘛。所以呢你呢就嗰千人入面，佢譬如 let's say 有十个，假如啦有十个人，咪攞82个提名先，或者推荐先。你就有十个名喺千二人嗰张叫做 出闸票 上，出闸选票度啦。你嗰千二个叫提位啦，唔系叫选委提位咧，你最少识两个人，一个人咧就废票嚟噶啦，就歪咗去嘅，因为两个先有竞争，最多你可以剔杀十个嘅，其实呢度咪即系食咗汤家华嘅一部分咯。 嗱、呢一度我就 系 想 系咪先？系啦，如果咁样讲，我想讲多句先，因为食咗汤家华嘅一部分啊嘛，咁你问我汤家华。佢食得落噶嘛？ 唔系啊，都大分別喎、啊。 湯家華梗係預先知道咗佢提議一部分係中央接納咗佢， 係有分別嘅，係有分別嘅。依樣嘢係有分別，依個分別咧就等係咩啦？你唔係喺直選嗰陣時投啊嘛，你喺提委嗰陣時投啊嘛。但係其實咧，即係話咧，阿爺咧或者阿爺嗰邊啲智囊咧，其實有聽到呢啲咁嘅政改方案，佢覺得。其实佢觉得用呢个方案，譬如你如果两个候选人叫两议席，或者叫两候选人多票制啦，你可以你每一个选委可以投 N 票嘛，二至到十嘛，咁样嘛，可以即系等于投十票咁多嘛，其实系食咗佢嘅， 即系采纳咗嘅一部分意见， 或者佢个呢个汤家华嘅方案 个 mechanism 一样一啲嘢落去咯，咁样嘅，佢咧就攞咗去咩咧？攞咗你一定会有一个竞争出嚟。即系你两个嘛，最少要剔两个名落去嘛。 哦，你觉得呢样嘢 系啦，即系所以咧，你问我咧，唔系未必系全部一样嘅。不过我自己觉得咧，汤家华系会睇完之后咧，佢会心里有数，知道咧，其实阿爷咧系谂噶，系谂过佢嘅方案嘅嘢。 受到尊重啦。 佢喺留喺现场，一定系佢知道将会有一啲我知道一半，但系唔知一半嘅嘢发生。假设系咩嘢咧？可能佢会收到消息。阿爺採納咗我一部分方案，但係成個 plan 係點樣？又或者建制派朋友問啲咩問題，林鄭點樣答佢未知。個問題就係、如果佢真係 plan 住要轉態嘅話，佢係咪要俾啲藉口自己轉態？咁佢當然要係第一手消息，自己知道喺現場，知道有咩漏洞，或者佢知道有咩契機令到佢自己轉態啦。好啦，點解泛民嗰班人唔留喺度？因為嗰班人係按照原則，只要符合人大831出閘框架嗰樣嘢咧，其實佢都基本上反對嘅。 係啊， 於是嗰班人就完全毫無懸念，第一時間就已經衝咗出去抗議，係咪？咁你已經係解釋咗湯家華留喺度，佢必定係知道中央有一部分同佢有啲嘢丟緊。如果我係要政府要叫票嘅話，當然佢係第一個啦。好啦，第二個唔喺現場嘅梁繼昌就得人驚啊。好啦，如果我 佢唔喺度嘅原因系， 唔系佢话佢自己杯个会议啊。咁但系问题，如果在于一个二五仔咧，喂唔掂呢一下，我要睇下现场发生咩事啊，即系睇下下边啲同事点嘅反应，企位点，我先决定我出嚟出唔出嚟应对呢句说话啊嘛。即系当然喺现场， 未免太迟啦。你做呢样嘢就太戆居啦。 咁我想听下你解释。 即系如果佢真系啊，即系将来半边有冇？佢梗系坐埋喺嗰度一齐走啦！你边度咁 obvious 啊？戆居咩？ 佢转身都要时间噶。 咁就等你估佢唔到咯。 哦， 即系太明显、太早、太明显、太傻啊！ 你我专唱反调嘅， 系 我就觉得咧，梁继昌咧嗰票咧就好难走嘅。 诶，咁得人惊？ 系我都觉得佢难走，所以 唔系你要。记得会计界入面咧系咩票多嘛？ 会计师 唔系啊，即系嗰班系一定系黄师嘅多噶嘛？会计师因为后生 系啊 系啊，一定系啊，老实讲。 但系会计师都做唔到一个组织出嚟、 啊。 Charles Mock 咧，喂，咁我想问下 Charles Mock 咧 ，Charles Mock 嘅另一个问题就唔应该喺度讲嘅， 即 系 佢老细问题。 嗱，你问我如果真系要捉鬼嘅话咧，你问我咧，嗱，英文我唔理佢啦，英文琴日好似喺 TVB 度访问讲得好详尽啦呢啲啊，我哋唔好话唔好讲英文， 唔好讲佢住，系啦， 讲清讲错啦。梁继昌嗰个咧，我就觉得佢可能真系杯葛会议嘅啫。咁汤家华都话好攰啊，唔完全唔停啦，真系会捉鬼嘅咧，企起身嗰啲。走出去都可以转态噶嘛？边个话唔转得太？ 咪就系咯，我就话应该更加要捞埋一齐， 捞呢啲嘢 做鬼黐线冇间道。 如果我系鬼嘅话，我都系跟大队啦，大佬。 哇，系咯，大佬， 我一定系跟大队嘅呢啲，系啊，太明显呢啲。梁继昌嗰啲咧，会计界咧，除非佢谂住移民都嘅啫。如果唔系，佢唔好难走票嘅，佢啲好难叫我对面嘅。 因为会计师系逐个系有牌头得，唔系公司票。 历来都系嘅。你谂下当年阿李家祥做紧嗰阵时啊，佢自己即系上一次个政改啊，应该上两次添啦，或者甚至乎23条啦。李家祥做紧会计界嗰阵时候，佢都唔敢乱咁转态啦。佢真系谂住你俾咗票政府，俾咗票北京，佢唔会同你冚国旗啊嘛。你真系成。在香港冇人行噶，呢啲人 移民咯。 你真系谂住移民，你先可以走，你先可以俾张票政府嘅。 我净系肯定一样，啲大票、啲大党一定唔会转态啫。 我都几肯定民主党唔转喎，今次。 唔系，我听阿大一个讲法就系话，如果中央 民主党呢啲，我真系反而唔敢讲。 你系要同我唱反调喎，你声头。 唔系，我真系觉得民主党唔会转态。 唔系，我觉得嗰六个。起码有五个一定唔 会。咁第六个系边个咧？ 哇！咁我好想知道 第六个系 边个 啊？ 系啊， 你讲嚟 听 下讲啊。 揿错掣可能。 第六个系边个啊？ 我惊揿错掣咯。 第六个系六个 系男女啊？ 唔系第六个系嗱，你知你嘅意思系单数咧就唔会转态嘅系嘛？ 唔系，系双数就唔会转态，单数就唔知会唔会转态。 双数唔会转态，即系六个人双数唔会转态嘅，系嘛咁样，即系转就系咩噶啦？ 喂，但系呢啲嘢一喐咗，真系冇运行喎、啊，真系觉得。 威文你就拎住嗰，你威文你拎你个 iPhone 俾我睇下先，啱啱嗰度啦。即系如果咁样， 唔系啊！我哋曾经讲 要睇嘅杯葛会议， 会唔会有人咧最终咧用呢个揿错掣嚟到？哎呀！ 但系唔会啦， 唔会有咁多个啊嘛。 嗰啲同阿快慢必讲，哎，揿错掣。 唔会噶呢啲嘢，傻咩？ 唔系阿达都话会，即系阿达就话喂，如果你真系有本事去买通嗰机票，你一定要系正。 你攞50,000出嚟啊嘛，系咪啊？你讲李永达。 系啊，佢净话一定要系全部系独立，我净系见你嗱，去到投票嗰日咧，你都要坚决反对，净系投票嗰日咧，你就唔该即刻同我转咗佢，你又话俾人听你揿错掣。你仲要系即系你仲要系几个人，个个丢都系一样，而嗰几个人每一个人都唔知道其他有冇人被 approach。因为我曾几何时真系见过 Charles Mock 咧，佢系好坦白咁同我讲，即系点解而家你自己都咁肯定泛民里边冇人过票喺对面咧？佢答我即系好坦白嘅答案，佢系冇 offer。咁即系 imply 咗啲咩咧？ 有 offer 就转啊！ 有 offer 就转， 唔系你有 offer 啲乜先？ 你起码有个 offer 就系话，如果我转态支持对面嘅时候，你喺个政改方案上面有点样啊嘛？ 唔系咁依咁，如果佢呢啲唔系叫转态，呢个成功争取嘅。 系啊 ，offer 就系钱或者即系杀 你 全家嗰啲。 你 offer 嗰次讲紧咩嘛？你个 offer 啦， 你 如果譬如如果咁样讲，如果譬如 Leslie 有某一個， 我又问佢 有某一个议员啦，佢就话咧，如果你政府肯，譬如 Leslie。肯本地立法或者系司长可以喺立法会讲到明嘅政改方案过咗，2017年会再启动下一次政改方案政改嘅下2016小完立法会之后再下一个立法会咧就取消功能组别嘅，或者边个功能组别咧我就可以扩大选民基础嘅。咁如果佢真系肯食得落嘅呢啲，咁呢啲唔系叫转态喎，呢啲叫成功争取喎。 系咯， 你分得清每样嘢真系要老实讲。 但个问题我问佢就系话，喂，如果有一亿你你会转态？佢话佢有收咗亿都冇命使啊嘛。 唔系咯，唔系啦，呢个咪咯，同你即系呢啲，唔系呢啲，你问我咧讲嘅啫，呢啲就呢一亿嗰啲，你一亿老实讲，你系我又嗰句咯，你咪移民咪得咯。如果移民要话唔使一亿啦，你阿当年你加拿大。生活过，你有人问我啊，某个议员，加拿大好多屋企人嘅，边个我唔讲啦，大家都明噶啦。佢使唔使一亿啊？我话唔使，佢都六啊岁咯，屌佢75。 系咯，我都好睇年纪。 佢75，如果佢六啊岁， 老嗰啲咧， 六啊岁啦，你75岁， 你嗱，依六十歲，你去到七十五歲，一年你揾幾多錢咧？一百萬而家，係咪先？俾兩球一年你乘翻咯，兩千萬收得工啦。你去到八十歲，係咪先？八十歲我都話咯，你睇下你八十歲嗰時候要揸 Corolla 定揸架 Benz 啫。如果要揸 Benz， 咪貴啲；揸 Corolla 咪平啲咯。即係唔使億嘅，如果真係要。 即係正如我哋嗰次問 Oscar 啫嘛，佢即係唔知廿歲，佢梗係唔會啦，大佬。佢真係仲有六廿年俾你，俾人哋俾。 即係如果你問我，如果嗰條友都六廿歲㗎啦， 係啦，我六廿歲。 唔係佢預而家七廿五歲收得工㗎啦。冇咁百年歸老噶啦，等系拎咗笔钱走啦， 一亿每年二千万， 唔使亿添啦。喂，佢喺香港搵几多钱啫？做议员一年搵一百万好未啊？咁咪成十年都系一千啫，十五年咪千五，比较二千佢二千收一工啦。 同埋我觉得嗰时咧 ，Charles 喺呢个嗰阵时预约被捕，嗰时佢讲笑啦，我话你转唔转啊？咁佢梗系唔转啦咁。跟住我咁你边啲人转啊？冇雨啊！被捕嗰啲咪轉，嗰啲咪有咩咯？有危險咯咁，即係因為政府即係真係唔告佢啊嘛，梗係 嗱邊個真係冇俾人告過咧？ 唔係咁有啲人真係冇落去即係冇落到去。 嗱威敏，你前面嘅玻璃杯係啦，玻璃杯。就冇告嘅，我保证。 死 咗边个？系咪先？ 惊唔到添呢个？ 系咪先？掟玻璃杯都冇告噶。 哦，唔系佢有预约被。 你上次掟玻璃杯嗰单嘢冇俾人告噶，掟一只玻璃杯掉落梁振英度冇俾人告啦。 喂，咁但系嗰人转头 生啦， 嗰人转头 生。如果正常嘅话，系咪先？正常嘅话，你唔告梁振英。坐緊啦，如果要告你嘅话， 但事实上嗰人转，唔呢度我真系想知啊。喂，嗰人转太好难。 嗰个我就 唔好讲名， 嗰个我就压即压土上身 吓， 系咪先？ 妖仔啊嘛， 死我！ 阿土上身之后，我就话我自己。 其实头先系阿土嚟嘅。好， 咁呢单嘢就 几时咩投票啊？ 六月啦嘛，应该 六月尾。咁但你都睇佢拉唔拉晒噶嘛，拉布。咁而家佢哋玩得咁开心， 拉 心又拉落去。 呢啲冇啊，今年冇乜拉布噶啦，呢啲戏码上唔到落去噶啦，呢啲你拉多两个星期就落幕噶啦，呢啲嘢。你啲政客，老实讲，你冇人写，佢哋唔做噶啦，呢啲嘢。 系啦，你都唔写拉布。 唔系，咁啊最叻就泛民同建制联手编个监表出嚟啫，保证冇流会，咁好难拉得成嘅。 真奇怪，咁点解会咁合作嘅咧？ 喂，咁你唔好问下你党，你唔好问下 你 党友 者嚟噶。喂，你要拉布，你今年唔使选区议会啊？呢班友谂清楚啲啊！ 我冇话选啦。 我唔系话你， 唔系点解啊？因为佢褪晒啲嘢啊！ 唔系啊，你拉布系啲市民，你落到区，你俾人闹噶。你喂生果金咧，两蚊咩优惠咧？你真系俾人少噶，你唔使谂呢啲，你唔得同我讲 嘅。 你唔系啲人唔系咁谂噶嘛？落去生果金咧，两蚊优惠咧， 十一 喂街市改善咧，系咪先？你唔自在啫，好多人自在噶嘛，你啲兄弟，你真系而家拉票死得啦，今年乜都唔会搞啲嘢噶， 乖乖地噶嘛， 梗系啦，喂你依头喺个区头， 依头 同喺落个区同人哋话，喂，我哋支持争取生果金，争取乜两蚊优惠，争取街市改善加冷气，转头咧嗰度话拉布，喂，咁点过？过 唔 到钱 喎，你估啲街坊唔闹啊？ 唔係呢啲係嗰個呢啲係錢啊嘛，政改啲食唔到飯啊嘛， 係咯，揀邊個做特首咧？ 咪咯， 啲 嘢 係 啊， 係個人咪得咯。 你唔同個層次選舉嘛，你選區會啲人就關心呢啲嘢噶嘛，佢唔通同你講選委會咩？ 咁 啊，阿羅仁甲，你真係早即係咁即係你真係點解咁了解中共嘅底線咧？即係例如好似頭先。 我真系唔了解中共底线喎，你认佢，你认 唔 认错咗啦？佢大佬，我 真系 觉 得好多底 线， 佢捉得好，捉得好准咁。 我完全唔了解中共嘅底线嘅，如果了解中共嘅底线，我唔使坐喺度噶啦，应该坐咗喺底线。 系啦，佢坐咗喺 Rolls Royce 里边啦， 系 我，佢坐咗喺福临门啦。 系啊，买呢啲你唔使。 因为头先我问过你一个问题，即系情感上你自己又唔想去过啦，咁但系事实上你又觉得佢好似会过啦，咁即系准备会有四个人由人变咗一只鬼啦，咁可能。有一两个我哋又捉到啦，咁但系嗰两个可能系咪真系当佢就系揿错掣咁啊算啦？ 冇揿错就系呢回事嘅，呢啲一定系大条道理。 咁系啦，哦，你觉得咁？我真系唔知喎。 佢出嚟会讲咩咧？如果我真系佢真系投咗 嗱，即系你问我咧， 嗱所嗱你问我咧， 因为 所有所有嘅理据咧都讲晒嗱，我真系老实讲，我听咗咁耐，由头到尾，我睇报纸、听论坛，又唔知城市论坛，又讲清讲咗好啦，所有嘅嘢咧，其实你问啲理据支持同反对嘅咧。 我喺政改方案公布之後，我冇聽過比之前更新嘅嘢嘅。講到最近期一個 point 嘅啫，即係你大陸佬，即係中共國家安全講完，佢話你選咗個出嚟危害國家安全喎，唔得嘅，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提位喺度幫大家揀咗先，要國家安全啊嘛。如果係跟住你講到國家安全冇嘢好講啦，係咪先？因為你好簡單，我就會同大陸佬講啦。從來啊，最危害國家安全即係中共政權嘅人係咩人呢？共產黨自己人啊嘛。薄熙来和周永康不是香港人来的。那共产党你都搞不定啦。你竟然觉得香港会选一个人出来危害国家安全，大佬。 不是你这只口啦，为什么危害到个国家安全啦、 啊、你说。 但你选了长毛出来他怎样危害国家安全、啊、 你 说 国家安全，即是我就是我可能以前都之前都讲过的啦，在这个咪那里都讲过的啦。你说外国势力干预，你讲来讲去都是美国佬啫。美国佬同你中共唔啱，1949年已經開始㗎啦，唔係2015年先有㗎嘛。美國同中共咩策略性伙伴關係啊，咩大國利益啊，呢、這個咁嘅，即係美國佬同中國兩個國家嗰個利益嗰個衝突，軍事上、經濟上、任何地緣政治都好啦，即係有合作、有摩擦、有衝突、有成嘅呢樣嘢係1949年已經開始嘅嘛，呢樣嘢同香港嘅普選真係完全 唔係中國強咗唔多， 而家 係 啊！你即係打開份世界地圖都唔使世界地圖，打開份東南亞地圖，由南韓到日本到台灣到菲律賓，跟住去埋澳洲，全部都是美國嘅基地。咁你大陸佬呢條咁嘅所謂島國封鎖線，又係1949年已經開始嘅，冷戰已經喺度噶啦。你同香港有咩關係呢？香港選個特首出嚟，第一會唔會美國佬就喐唔到你大陸呢？唔會的。 咁其實驚咩呢？ 香港選個特首出嚟，佢會唔會好似叻到傳說中周永康咁樣可以暗殺習近平呢？係唔會㗎嘛。 咁而家要驚，點解唔驚啫？ 驚咩？ 即係中點解佢咁 即 係 咁要擺國家安全 喺有係咯？要咁驚國家安全受到危害呢？ 佢冇 驚咩啊？選咗長毛出嚟刺殺佢啊？ 佢就驚。唔係你問我講到尾係嗰個， 佢想控制啫， 即係選舉你一個地方嗰個領導人就係講個利益資源分配啫。 哦， 你會唔會選多一條友出嚟係阻住佢哋揾食啫嘛？係咪？係啊，即係你民主選舉最後一個所謂一個制度政制，你話佢民主又好唔民主又好，其實講到尾就係講資源分配嘅制度嚟啫。你選個左翼，你選個左翼上去咪派錢咯，選個右翼上去咪就係 搞好經濟， 係啦，即係美其名搞好經濟啦，你咪資 借利益輸送啦， 加你咪可能覺得安樂啲咯，係咪先？即係咁啫嘛。呢啲所以你問我香港人，你就算俾佢普選咧，都唔會選個泛民出嚟噶嘛，因為泛民係左交嚟噶嘛。香港人點會俾你派錢啫？係咪先？講真係啊，即係唔會咁容易俾你派錢嘅。你選到上去，全世界嘅政治話俾大家知咧，都係最後都係中間。嗰啲佔大多數，左翼右翼，英國幾百年啦，選咗工黨、保守黨，最後而家啲政綱係越嚟越中間嘅。 喂，咁我想問， 這個意識形態好薄噶啦，已經 講開咁樣。 係啊， 喂，咁唔過咁點啊？跟住咁個立法會嗰個又係冇得喐噶咯。 原地踏步咯， 全部都係噶咯，2020去到都係咁噶 咯。原地踏步咯， 功能組別又廢唔到噶咯。 原地踏步咯。 嚇，咁點啊？ 嗱，大家要第一，大家諗清楚啲先。 你聲氣好熟嘅啫。 唔係嗱，即係嗱，你問我咧，我就真係我係依啲最。 因為今日其實我聽阿林煥光朝頭早個節目，佢就話：你哋咁樣啊，咪即係累到自己連嗰、那個，你哋成話要咩唔要嗰個廢除功能組別啦？咁你過唔到啊，就唔會開到手，即係傾嗰個功能組別㗎啦。咁啊，全部咪又係一樣嘅啫噃，你哋自己損失佢啫噃。 嗱，我就第一，我唔係從政，我普通市民嚟嘅啫。從政嗰啲人要考慮呢、這個政黨要考慮咧，所謂廢除功能組別係咩原因呢？佢哋唔係覺得有冇民主化多啲啊嘛，佢哋想要多啲議席啫嘛。呢、这個政黨 係啊， 係咪先？但係對於一個市民嚟講，你多啲功能組別同少啲功能組別有咩分別呢？其實你問我一般市民嚟講咧，佢你話俾佢一人一票 選功能組別，咁過唔到你都唔關唔差關我事。 佢對佢嚟講個意義喺邊度咧？即係嗰個所謂民主啊，你係講緊個量啊，定係講個質咧？地區直選就民主啦，你選咗鍾樹根出嚟啫嘛。 係咪？即係我唔係贊成精英政治。不過咧，即係你問我，即係喺所謂民主，你係講緊一個民主嘅量，係每人可以好多人多投票，或者定係咩嘢嘢咧？係咪先講真？即係你 問 我，我 想問下你啦，你其實你即係問心嗰句，而家香港人係想待住先多啊，定係唔想待住先多？ 一半一半，即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半一半嘅。即係應該咁講，應該咁講。待住先，想待住先嘅話咧，我信 K 寶個訪問嘅，因為我信嗱，尤清源就話 K 寶喺度弄虛作假啦。 嗯， 但係咧我就信咧 K 寶啲記者咧係冇弄虛作假嘅，佢哋係問一個問題，老老實實咁做一個民調出嚟咧，待住先嘅係有四成九嘅。 係咯。 戴黑嘅企硬嘅，隨時會企翻出下角村嘅一啲咧，三零幾嘅 呢個咧 係呢個我覺得可信嘅，因為咧係 即係代 係同以前咧嗰啲歷來依年幾兩年做啲民調咧，好穩定呢個數嘅。咁即係大概咧有十幾至20%咧係未決定嘅， 沉默的大多數咯。 我唔敢講係咪沉默，即係可能咧一定呢個世家定有咧，冇所謂啦，唔關我事嘅。屌我執紙皮嘅啫嘛， 而家梁振英就係咁嘅生活啦，咁變話都係咁啦。 我睇新假期，下個星期去福江達人美食推介啦，呢啲有咩所謂啊？邊個做咁上下嘅啦？曾蔭權做咪又係咁樣？梁家傑你識做咩？一定有 咪仲可能仲衰啦，長毛關唔係 一定有啲人嘅。 有咩想選咗個長毛出嚟啊？撞死啦咁樣。 一定有呢啲人嘅，係咪先？咁你問我可以再喐動到嘅，你 swing 嘅，即係你而家喺喐動到嘅有幾多人呢？我估呢，老實講，最多咪 10%， 即係政府你攞盡你都係五成九啫嘛，四成九咪變到五成九，你戴黑嗰啲你咪四成幾囉，你三成咪四成囉，係咪先？唔係你但如果你真係如果用睇數字嚟講呢，佢都唔係賣出條嘛。你攞到你最盡 攞 75% 先啊？ 唔係三分嗱，立法會就係三分議員通過啊嘛，三分 議都係望六， 即係六 成幾嘅係啊， 六十六啫。 你攞到六十佢就係 嗱，你攞到六十，算唔算三分二啊？ 算噶咯， 係咪先？ 差唔多咯。 如果咁嘅話，你咪攞，你咪試下攞六成票去，你咪落喐到嘅，睇你喐到幾票咯。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你而家你拎咗出嚟呢個政改方案，林鄭嗰個政改方案，你一毫子一字都唔改。你係咪可攞到六成咧？我唔覺得佢得咯。 咁我應該又要去翻辭職公投嗰度做。 唔 係， 即 係 李霍斯佢會仲會喐喐。 嗱，你呢個我唔知道。好耐之前已經有人問過噶啦，即係有人問過問題，佢就問我，有個人問我，佢就話咧：如果民意去到三分二，支持政改方案待遇先，泛民會點樣？我就同佢咁講嘅，我就話咧：如果你真係可以特區政府啊，真係做到一個民調出嚟啊！嗱，我 公平公正公 開嘅，公投就最均真啦，你又唔肯搞啦， 係啊，你唔肯搞， 你揾到一個方法出嚟，做到一個咧拎出嚟大家信嘅民調，佢數你做到三分二出嚟嘅，我就話咧，我唔知泛民會點搞，但係泛民一定要諗， 係一定， 但問題咧 一定要諗。 嗱，兩樣嘢，第一，如果你拎831出嚟，而家林鄭一個，你攞到三分二，你問我一定唔得啦，大佬。 咁去唔到，去唔到。 你一粒字都唔變，攞到三分二。如果咁攞三分二，話唔得同我傾呢個問題啦，係咪先？第二，你點樣做先？你做出嚟，你係 正公平， 你係要冇人質疑你，要全香港認同你呢個數喎。咁除你一係搞公投咯，咁你又唔搞公投，咪即係唔使做咯。即係你自己做唔到噶嘛呢樣嘢係咪先？你 咁樣我哋揾人搞，政府又話我哋 係啊。你話如果係公投，唔係公投，你問我之前都講過啦，你幾個星期幾個月前講過啦。公投你係咪輸打贏要先？你輸係會唔會輸打贏要先？如果你講到嗱，你就算民主派都咁講啦，你講到一定跟嘅，一定跟嘅，咁你係咪廿幾票？如果真係會忽然間贏咗喎，建制派藍絲喂佢冧100几十万票出嚟，你咪嗰廿幾票俾政府先，定係全部存低辭職先？如果全体辞职就23票都你埋噶咯喎，大佬。 咁啊系， 系咪先？咁如果你话输打赢要嘅话，唔系噶。你如果民意系咁样，我哋都唔投噶。咁我做咩出嚟投票啫？咁啲人当你玩啊嘛，系咪？即系你需要你解决唔到啲问题。 系咯，成困笼咁样。 你公投其实公投都唔得噶，系咪先？你就算喺 你睇下几多， 就算喺表决之前公投都唔得噶。唔係，因為你係咪你要講到明係咪輸打贏要先？你係咪 都冇人夾硬講呢樣嘢？ 淨吉一定吉嗱， 兩邊都冇信心。其實 就算何俊仁辭職，歐樂軒出嚟對住周庸，周庸贏咗泛民廿幾票投翻落去俾政府嘅，大家大歡喜，係咪咁講先？如果唔係嘅話，如果係嘅話咧， 咁嗱，你如果唔係咁講咧，有冇人投票？ 我覺得兩邊都係輸打贏要。 如果輸打贏要話咧，咁冇人會同你投噶嘛，係咪先？ 我死啦！咁點啊？ 喂，轉頭翻嚟咧，有樣嘢好想請教老人家。轉頭翻嚟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